仔女之間的關係啦，咁有時好惡劣噶。但你能唔能夠唔見佢啊？冇可能噶，呢啲咪冤憎會苦咯。五陰次性苦，咁啊好多人或者都唔了解嘅，需唔需要講啊？五陰又叫做五運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色就是我哋呢個身體，我哋呢個身體啊，媽媽生到我哋鬼咁醜樣嘅時候咧，苦唔苦啊？媽媽生到我哋好靚嘅時候，但係漸漸又老咗喎，又變咗樣喎，苦唔苦啊？呢個色質方面啊。受是感受，人的感受有快乐的感受，有痛苦的感受，但是人生世上不如意事十上九八啊，所以我们的感受呢很多时都很痛苦的。想是思想上啊，每个人都想好好的理想，都有好好的理想，都会追求好好的理想，但是未必达得到，这个是一个讲法。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思想斗争，又是一种痛苦。你的思想未必合我的思想，我思想未必合你的思想，产生斗争，这个又是一种苦。世界上今日世界啊，之所以咁混乱呢，就是两大思想在度斗紧争啊，一个民主啦，一个是咩啊？共和黨啦，係講美國啦嚇，一個共和黨啦，一個民主黨啦，咪成日都喺度鬥啊！世界上亦有共產黨啦，啊民主黨啦，咁實際上每一黨都有佢嘅好處，但係每一黨亦有佢短處。曬更法嘛，曬更法就有利必有害，哦、啊，冇可能係順善順美嘅。但係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咧就係人生嘅思想上嘅痛苦。就想行，你说我行得、哦、不苦、哦、这个行呢不是说行路那行，千流不息，忽然间想到这件事，忽然间想到那件事、哦、千流不息。再说我们生命又是在千流不息，我们所占有一切都是在千流不息。所谓物、啊、有成自为空，世界有生自而滅，人有生老病死，一路響度千變不息，呢、這個又係苦。再講色，色就係知識嘅色嚇，知識嘅色，色咧就佛教嚟講咧。有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、意色，叫做六种色。跟住呢在大乘佛法讲呢还有摩罗色和阿赖耶色、哦、这些是比较深刻的。但总而言之呢是代表我们精神界。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四运是属于精神。色这个色呢是代表物质，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是由物质和精神组合而成的、啊、如果物质和精神不平衡呢就会产生痛苦的了、啊、这个世界呢就物质非常之文明了，但是精神呢就反戰落後喎，無可否認，喺呢個時代咧，我哋每個人精神上都好痛苦嘅，即係話由呢個色化物質同埋受想行識精神界組合而成呢個身體咧，分分鐘喺度變嘅，分分鐘咧冇辦法平衡發展嘅，呢、這個就係苦。 除了这些生老病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应增会苦、五阴炽盛苦之外，还有人事计冲突的苦，还有天灾云祸的苦。所以呢，佛话给我们听，三计无安，犹疑苦杂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，好好怕的。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痛苦啊。咁我哋唔知道啊，佛呢就对焦层二五比丘话：系呢啲系苦啊，人生就系苦啊，你应该知道啊。啊，啲苦由边度嚟噶？由习嚟，由烦恼召集而嚟。如果我哋冇贪、冇嗔、冇痴、冇边骄慢啊，冇欲惑啊，冇种种嘅烦恼嘅话，我哋就唔会做作业，冇唔会作业咧，就唔会招致呢啲痛苦。咁啊，所以习是苦因，啊，此是习，你应断，你应该断咗呢啲烦恼。哦，啊，跟呢个系人生痛苦的一面。但系人生究竟系咪就系咁痛苦咁悲哀咧？唔系，人生有另外一面好快乐、好永恒嘅一面。是什么啊？就是涅槃的境界，是永恒的生命，真理的生命。怎样得到永恒的生命和这个真理的生命呢？就要修道了。此是道，你应修；此是灭，你应正。这个叫做第一展四谛法轮。此是苦，你应知。此是习，你应断；此是道，你应修；此是灭，你应正。这个是劝展，是劝展。第二展是劝展，第三展呢就是正展了。这些苦我已经知，此这些习我已经断，此事这些道呢已经我已经修了、这些灭呢，这些涅槃的境界我已经证了，叫做三展。第一种是事展、此事苦逼不胜，此事习招感胜，习招感痛苦。此是道可修性，此是灭可正性。这个是第一事展。第二呢是劝，此是苦你应知，此是习你应断，此是道你应修，此是灭你应正，是劝展。第三展呢就此是苦我已知，此事习我已经断了，此事道我已经修了，此事灭我已经证。这个是证展，证明的证、引自己来证明法，已经叫做三展四谛十二行法轮、这个呢就是小乘法。根治呢呢五比法问呢个焦层二，你哋明唔明啊？咁焦层二话：我已经明啦。咁法呢就叫佢咧叫做印证佢，叫阿逸多话佢系已经了解咗呢个本制啦。咁从此以后呢五个人咧就跟法嚟出家，咁于是咧就法法增生宝成立啦。四谛法就系法宝。法就是法宝，五比丘就是僧宝。根治呢就到处去说法度众生，讲啲因缘啊、本事啊，劝人哋系修道啊，讲啲小乘法。呢、这个系叫做阿含事。阿含呢亦有增一阿含、中阿含、集阿含、长阿含四种。现在我讲五事八教嘛，五事之中是华严事之后呢，根治就是阿含事了。佛呢是